今日做咗对内行动，将他之后佢强大弱，我都未必出嚟。 接受到佢，接受到佢。 好啦，返嚟呢就讲讲呢个究竟党国机器喺幕后点样操纵呢个所谓一国两制嘅香港呢，咁台湾嘅朋友就睇清楚，其实无论你嗰个嘅条约写到点好都好呢，包括联合声明其实係冇问题嘅，联合声明係基本法已经係违背咗联合声明㗎啦，好多人冇留意，其实基本法已经係褪咗几格㗎啦，其实好啦，而家就甚至再由基本法再褪，点解呢？因為等於華為一樣，他答應你我不做間諜嘢，等等答應呢個德國政府都好啦。但後面有個黨去控制華為㗎嘛，包括騰訊，包括呢個百度，所有嘅民企、科技企業、航天企業，乜嘢企業都好啦，佢都有個黨嘅機器喺裏面。所以無論將來所謂一國兩制統一台灣，佢俾你有軍隊，俾你有政府都冇用，等於我兩年前講今日西藏明日香港一樣。點解呢？當時我已經話，因為西藏點解引起藏民嘅即係大反彈呢，最終爆發呢個拉薩戰爭呢，就因為當時共產黨喺西藏喺藏區進行土改，而喺西藏裏面成立咗五十幾個黨組。黨嘅機器就係等於一個控制咗奪舍，我哋叫做以前有套恐怖片叫做即係你個區殼係你嘅，但係你個控制唔到自己靈魂嘅，你控制唔到自己講嘢嘅，即係話你表面嗰套立法會仲係一個立法會嚟嘅，區議會選舉叫地方行政，叫做代議政制，諮詢架構叫做諮詢制度，冇變嘅呢套英字留低嘅嘢，但係喺幕後操控嘅就係一個黨嘅組織機器喺度。呢個黨嘅組織機器係佢會長時間，因為佢永續執政㗎嘛，佢可以長時間咁樣呢是逐步逐步去滲透，逐步逐步去滲入。那我而家就講幾方面，點解令到成個特區政府變成一個等於汪精衛政權嘅一個偽政府呢？首先最先大家都明白㗎喇，就係選舉。我喺呢兩年裏面點解一路幫姚松炎、幫劉小麗、幫李卓人， 因為他們面對的是一個黨國的選舉機器。很多人就在這裡嘲笑他們，特別是李卓人的選舉裡面，很可惜他是僅敗。其實我們城寨人出了很多力幫李卓人選舉，因為我們最大的敵人是黨國機器，不是射落海，不是焦土。他們之所以能夠有陳海欣、鄭永信、周浩鼎這些人，其實沒有所謂的，可以叫劉海欣，叫做林海欣、許永信都得的。其實因為那個是一個 props 來的，是一個會談會識講嘢的一個機械人來的。你見到陳海欣入到去做什麼？就跟容海欣一樣，兩個海欣都是廢的嘛，還要懂投票。為什麼6月9號100萬人出來，6月12號可以如期三讀呢？預期二讀，但我估計當日如果 警方開埋催淚彈、橡膠子彈，一定是星期四三讀的。其實已經是現在沒有人敢認的嘛，如果他怎會再被你包圍、再被你再打過？不通同日三讀呢？當然是。為什麼他夠膽這樣做呢？因為裡面就是充斥著這些投票部隊，殭屍票，我們叫做好了。這些殭屍票怎麼形成呢？這個就不得不由選舉黨國機器入侵選舉開始。很多人就說都唔係啊，民建聯不老都係親共政黨嚟㗎啦，咁啊錯。本土左派係源於50年代喺香港本身共產黨扶植嘅地區組織，嗱唔係共產黨組織啊，係共產黨扶植嘅香港地區組織。明堂係咩啊？叫做香港嘅地區居民聯會。觀塘區大家識㗎啦，叫做觀塘民聯。黃大仙叫做黃大仙聯會。特別是舊的公屋區，由七層大廈演變的公屋區，這些就是所謂左派的居民組織。那你那些黃金池、陳鑑林那些是親共的，是不過這些親共的人呢，他本身呢在一個社區那裡出來的，所以叫做本土左派，我們叫做簡稱土共。土共土共的特點是什麼呢？就是他有本土的特色，雖然親共。好啦，但近這十幾年你看到什麼呢？民建聯都黨國化，黨國化的意思是什麼呢？那些土共全部被清洗，香港本土出身的親共政客取而代之，那些是冇根冇強，那些包括謝偉俊、梁美芬、容海恩、鄭榮信、周浩鼎、陳海恩，這些冇根冇強，即是他是 nobody 來的，他是給個人頭去用的，給個區學去用的。個黨國機器可以栽培任何一個人，只要你鄭永信做民調發覺叫做信仔走呢個 Baby Kingdom 路線，鄰家男孩陽光活力跑步，抹去佢嘅深紅嘅政治色彩，滾 Q 你班呢個淺藍同埋呢個中間派嘅選民，咁我就上到去啦。以往中聯辦介入選舉協調裏面呢，主要都係喺功能組別裏面，好多時亦都冇主導個局面嘅形勢，但係而家已經今時唔同往日，係差唔多中聯辦決定功能組別同埋呢個嘅直選裏面邊啲人出，邊啲人唔准出。你問鍾樹根就好清楚，唔准出唔緊要嘅，佢有 compensation 俾你嘅。鍾樹根去咗好似海南島種番薯好似，總之就有補償嘅。再唔係就咩啊？俾個政協你。全國政協給不到就給省市政協，你拿著這個政協就有運行了。所以呢，即使選不到或者讓了個位出來，那些呢所謂選舉協調其實就是一個利益交換的體制。利益交換體制之後呢，他們新栽培出來的人呢就不是再是扎根於香港社區的了，而是空降下去的小花。大家見到的現在做正座那些民建聯的蕭嘉儀啊，或者打敗李卓人的小花啊等等，包括何君堯本人都是，他不需要在地區扎根的，中聯辦加持，然後配票給他，用黨國機器幫他扶選，那就選到上去咯。好了，這一套制度下面同時令到什麼呢？你不要以為左派很好受，左派裡面的傳統左派人士呢慢慢慢慢就飛歐了。其實整個建制派開始空殼化，我們叫做異形化，因為被這個病毒入侵了，黨國機器已經入侵了，控制了他們的樣子。嗱，這種這樣的在選舉裡面的干預呢，最首先受害的是自由黨， 點解呢？因為03年七一遊行之後呢，自由黨叛變，中聯辦係以全力誅殺自由黨為佢嘅目標，包括拆反成立另外一個組織叫做經民聯，其實後面都係嗰班人，唐少就係自由黨嘅支持者，唐英年呀，阿岳少就係呢個經民聯嘅支持者，其實後面嘅金主都係嗰班人，點解去拆散佢呢？就係令到自由黨冇咗討價還價嘅能力，因為拆散咗之後嗰幾票就控制喺中聯辦手上。好啦，喺功能組別裏面呢，佢影響最深遠，佢督邊個出嚟邊個贏差唔多，因為中聯辦係控制咗好多功能組別嘅利益嘅分配。而黨國機器亦都慢慢成熟到變成一個可以俾足夠嘅票你喺直選裏面當選。所謂嘅選舉協調就變成一種利益交換。最重要係咩？中聯辦取代咗特區政府，控制咗作為一個從政人物嘅想法。咩為之政治紀律呢？我想話唔係講理念嘅，喺建制派裏面係冇理念可言嘅，只有利益。就係話你嘅掌握到想與佛，邊個就話事。佢點樣可以掌握到想與佛呢？嗰啲政治資源本來係控制喺特區政府手上㗎喎。大家記唔記得梁振英2012年上場之後委任咗個叫高靜芝嘅人，而高靜芝就係中央政策組嘅顧問，其實實際上佢就係咩呀？係負責將中聯辦交嚟嘅單然後委任入去唔同嘅諮詢組織法定機構裏面。以往呢啲組織法定機構嘅委任名單係點嚟嘅呢？係由個局長或者一個常任秘書長，通常係由常任秘書長，因為佢先會知道喺呢個政策裏面邊一啲人係幫到手，邊一啲人出去講嘢有說服力，邊一啲人係表面上係泛民，實際上係可以支持政府嘅然後就委任嗰啲人入去，唔會做到全部都係左口左面。但係當呢啲政治資源嘅想與佛慢慢慢慢控制喺中聯辦手上，由中聯辦去派，由佢 recommend 嗰陣時候，咁你諗下啦，呢啲建制派佢認邊個做大佬呢？喺一個字頭裏面，呢條街邊個泊車係由佢去分配，而唔係由個字頭嘅阿公去分配。表面阿公叫林鄭月娥，但實際上唔係佢分配嘅。大家睇下7月1號嘅受分名單，你自然會了解點解周浩鼎嗰啲個個可以攞呢個太平紳士嗰啲，你就會知道點解唔抽筆啊！你啲，因為根本個受分名單就唔係林鄭月娥已定，呢個就係所謂政治想法。黨國機器侵佔咗原本屬於特區政府嘅政治資源，包括荷蘭水蓋，包括太平紳士，包括諮詢架構、法定機構，呢啲全部都有利益喺背後嘅，特別係法定機構，即係話港鐵啊、機管局啊、房委會啊呢啲，全部都有利益喺背後嘅。佢俾咗個位你，即係俾利益你啦嘛。如果嗰個位由中聯辦去派嗰陣時候，邊個人仲會將特區政府嘅官員放在眼內呢？其實。好啦，你選舉你協調，你唔好去選啦，不過我幫你問特區政府攞返個荷蘭水蓋俾你。如果特區政府俾唔到，我派俾你，我派個政協俾你，咁咪得囉。咁你自然會讓㗎喎，係咪？泛民呢邊就冇協調嘅本錢嘅，其實每次話協調都唔成功，點解？你個想法都冇一個大台去控制，對家有個大台喺度嘛，那個大台咪黨國機器囉。好啦，第二樣就係選到之後你點解要靠佢呢？這個又亦都是侵奪特區政府資源最重要的一步了。我給個圖大家看看，就是這個所謂的民政事務局下面地方行政的撥款。大家看到歷任的民政事務局長在推行問責制之後都是由共產黨的人去控制的，這個就是劉江華這一屆的，隔離那位陳積志他只是首長級 D3 的 AO，然後脫隊轉職成為副局長。點解呢？因為佢就係 AO 裏面最親共嘅政務官，未做嗰陣時候劉江華已經指定佢要做民政事務局常任秘書長，但因為佢只係 D3， 上面仲有 D4、D5、D6、D7、D8， 所以公務員事務局長當時就拒絕委任呢個陳積志跳級去做公務員事務局長。點解劉江華咁鍾意佢呢？唔會因為嘻嘻啩，係咪？如果唔係嘻嘻嘅話，肯定就係呢個陳積志呢係會動用到佢嘅民政事務總署嘅系統幫中聯辦去執行嘅任務。 其中一個就是 DQ 主任，就是 DQ 主任啦。邊個執行 DQ 嘅邊個升官，由佢 recommend 俾公務員事務局去升官。所以呢個最重要就係控制民政事務局。大家諗返轉頭，由問責制推行開始，三任民政事務局長，曾德成見到啦，呢個被梁振英炒魷，然後呢就揮手呢、這個。點解呢？因為有啲嘢佢唔做，佢唔肯做，所以就俾梁振英炒魷啦。咁再之前嗰個大家都熟悉㗎啦，第一任嘅民政事務局局長係邊個？咁呢呢、這個就係喺紐約坐緊監嘅呢個肥平啦。咁呢大家睇到啦，三任局長裏面最重要掌握住就係地區撥款嘅資源，大家睇下個圖。就係嗰個嘅財政預算案裏面地區利益輸送。地方行政開支大幅增長，近呢兩年。其中社區建設一項就係用於利益輸送嘅。由2017到18年嘅12億增加到19到20年嘅 15.4 億，升幅兩成以上。每年所謂社區參與嘅支出係 4.6 億，青年發展係 0.3 億，即係3000幾萬。啲錢去咗邊呢？社區參與就係最容易由建制派嘅裝腳外圍組織去成立，然後申請分定。大家睇個審計處點樣批評觀塘區議會柯創盛，你就知啦。嗱，點解要擺嗰三條粉腸何志平、曾德成同埋呢個劉光華喺嗰個位呢？因為嗰個位就係控制住大筆公帑。頭先我講過，黨國機器呢係冇足夠嘅資源呢去將自己變成為香港管治嘅核心嘅。佢係要慢慢侵佔特區政府嘅資源，咁樣先至可以維持一個龐大嘅利益集團。而呢個利益集團係馬首是瞻，會視中聯辦為佢老細 ,rather than 特區政府。你唔信你問一下而家地區人士聽緊我節目嘅，你哋喺地區活動裏面，中聯辦嘅地區主任重要定係特區政府嘅地區專員重要呢？去到主禮嗰陣時候，大家企中間嘅係邊個呢？企側邊嘅係邊個呢？所有鄉紳、所有地區領袖圍繞住眾星拱月嘅係邊個呢？就係中聯辦嘅地區主任。因為原本屬於特區分派嘅資源已經落入佢哋手上。好啦，大家再睇下，呢個係呢兩年發生嘅事嚟嘅，就係、是、一個叫地區嘅所謂主導計劃。呢個地區行動主導計劃係2016年做呢個 pilot 之後就2017年全面推行。而喺2016至17年嘅財政年度起，政府每年額外撥款6300萬俾18區推行，並且增設38個公務員同33個合約員工職位以配合相關工作。呢啲所謂嘅地區行動主導計劃呢，就是由地區 initiate 一啲嘅 plan 出嚟，係關於嗰個嘅佢哋嗰個地區做啲咩嘢，係所謂嘅中央政府，即係特區政府唔會管嘅。好啦，咁你話喂，咁咪即係由呢個所謂地區管理委員會嘅政務專員去負責派囉？錯。今時今日我認識好多嘅 DO，我在政府六年裏面，我所認識的 DO 大部分都是建制派的奴才來的，現在是。因為建制派控制了區議會，區議會主席是建制派。那你說以前不是什麼？錯。以前區議會主席很多是街坊派，這些街坊派本身沒有政黨背景，是政府栽培出來的，但是已經全面被中聯辦吸收。因為西瓜靠大邊嘛，你不站泛民那邊，沒有中間位企，一定要企那邊。好啦，當佢控制曬之後，喺呢個地區管理委員會裏面嘅所謂嘅地區特首啊，我做政府嗰陣時候，曾蔭權就忽發奇想，就話要強化地區管治。呢、這個管治係以公務員為首，所以地方嘅改革，以政務官為首，就將地區嘅政務官委以重任，變成地區嘅小特首。你查翻新聞就揾到嘅，其實喺2007、2008年咁上下囉，我記得。咁我自己都有去了解個計劃，而家全部走晒樣。地區行動主導得個學，實際上主導嘅唔係公務員，已經係變成由建制派主導。好啦，即係我就係話 他派呢隻杯俾你，你以為嗰啲錢你由維穩費出，咁咪由共產黨出囉，咁冇所謂啦，等於阿鄭永信派嗰啲福袋一樣啫，咪新家園協會出囉咁。但我想話俾大家聽，其實佢係打劫咗我哋嘅荷包，係我哋納稅人嘅公帑，通過佢哋控制住嗰啲撥款嘅官員嗰啲位，然後再撥落去地區，地區通過佢哋控制嘅區議會再撥落佢哋嘅裝腳組織，從而變成一個食物鏈，一個利益輸送嘅集團。咁呢個利益輸送嘅集團每年就我估計呀，睇睇最後尾嘅數就知道啦。其實喺呢個嘅社區參與，頭先我講呢就係最大宗嘅開支啦，社區參與四億幾。另外而家就成日話青年造反，青年造反，但你諗下區議會裏面青年發展活動3000多萬，一年都3600多萬，喺最右手邊嗰行青年參與活動，對上幾行就係社區參與活動，青年發展同社區參與呢兩個 item 就係攞得最多錢，建制派利益輸送裏面。好啦，所以我就係話係咪絕望冇得救呢？點解地區喺個別嘅區議會從奪奪區議會嘅過半數咁重要呢？係呀，你自會就會攞返嗰啲資源，嗰啲青年發展活動就唔會變成係返大陸交流團去大灣區交流，而係真係用返喺本土嘅青年、本土嘅社會嗰度，甚至係自己嘅社區裏面。嗱，呢個好重要，我覺得唔係淨係對付建制派咁簡單。青年絕望，因為佢哋喺地區係冇資源。外國好多喺荷蘭啊、喺歐洲國家，點解啊？政府係提供 workfare， 譬如 sponsor 啲藝術活動俾青年人，你可以由政府嘅分定裏面去做呢啲嘢，佢係一種福利性質嚟嘅，其實係福利性質嚟嘅。但係香港嘅民由羅志光負責嘅福利系統嘅錢就比老嘢多嘅，其實點解廢老現象咁明顯呢？啲人由天水圍去金鐘示威，搭20多蚊車，但係一個廢老2蚊又唔搭，你諗下點解佢哋唔興？點解關愛座會變成一個批鬥座？點解啲後生仔會咁興？就因為成個資源分配我哋仲係用緊傳統模式，就係淨係俾老嘢，因為佢哋弱勢。但係實際上喺成個經濟結構裏面，青年人所佔據嘅社會位置越嚟越弱勢。上一代陳建波嗰代，你唔好搞我個收成期，呢一代就控制住所有嘅資源分配。而睇到青年發展活動喺地區，政府係俾咗錢落去，但係嗰啲活動去咗邊？嗰啲經費去咗邊？大家問一問。好啦，你話佢哋咁樣嘅入侵呢個嘅滲透特區政府嘅組織，係咪惡意滲透呢？其實唔係，係特區政府俾佢滲透，其實係有共識嘅情況底下所做嘅一樣嘢出嚟嘅。所以黃志文係惡過林鄭月娥，就係咁嘅原因。中聯辦嘅編制 AO 得400多人，你諗下中聯辦嘅編制，你話我聽幾多人？冇3000人，我切個頭俾你坐。警隊嘅編制30000多人，6個公務員裏面1個警察。黨國機器裏面最重要係咩？係部隊啊嘛，因為中共係相信槍杆子出政權噶嘛。點會相信由個政務專員去說服嗰啲反對嘅示威者呢？係唔會嘅，係出警棍，因為嗰個係維穩體系，唔係統戰。點解會由統戰去到維穩呢？好多人都唔識分統戰係咩呢？呢個係白區嗰陣時候就用統戰，統一戰線。統一戰線係要對付共同嘅敵人，當共同嘅敵人係英國殖民地勢力，或者係以美國為首嘅反華勢力嗰陣時候，或者係所謂嘅港獨勢力，佢就會統戰。就算我同你係敵人都好，只要我哋有共同嘅敵人，面對共同敵人嗰陣時候，你就係我嘅朋友，我就會同你合作去對付呢個共同敵人。但係當共同敵人鬥倒之後，矛盾就會轉化，呢個就係毛澤東嘅思想。矛盾轉化咩？就係過往我同你，譬如我聯同民主黨鬥倒呢個港獨派，好啦，到港獨派倒咗之後，民主派就成為我嘅頭號敵人，就唔需要再統戰啦。但係當同港獨派鬥爭嗰陣時候，就要統戰民主黨啦。呢個就係統戰 United Front。 是用在外國用在白區不是由中共直接控制的地區。我相信頭嗰十年中共仲係用緊統戰嘅方法去應對香港嘅問題。但係喺呢2012年之後，特別係2003，當50萬人上街之後，當時嘅曾慶紅講咗一句說話，就係中共在香港要有所作為。有所作為咩意思呢？唔通就係喺度行行企企呀，做嘢啦，即係做嘢，即係咩呀？即係要逐步建立一個嘅以中共為首嘅管治隊伍。嗰個特區政府係一個空殼嚟，係一個空殼嚟。好啦，你會見到一個現象，我俾大家睇下。頭先我講選舉，講地區利益輸送，第二就係咩？民人政府紀律部隊化，大家好少人留意呢樣嘢。你會留意到咩呀？泰國軍政府好多軍人出身嘅人會喺民人政府任職，或者阿根廷嘅呢個嘅軍政府，或者智利嘅呢個皮諾切特嘅軍政府，都係紀律部隊出任民人政府嘅要職。葉劉淑儀由呢、這個入境處做到保安局長啦，李少光亦都係入境處做廉政專員啦、保安局長啦，同埋人大代表啦。黎棟國入境處做保安局局長啦，白韻綠又係一樣啦，做到廉政專員啦。陳國基今日嘅特首辦主任啦。呢啲全部都係紀律部隊轉咗做去民人政府嘅問責官員。林鄭月娥任內發生嘅繼續，朱敏健 ICAC 同埋以前警隊出嚟做過監警會嘅調查嘅秘書處嘅秘書，而家係平機會嘅主席，都未恐怖。申訴專員以前由消委會嘅劉燕卿退休，竟然由警隊裏面嘅二姐副處長趙慧賢接受，警政務官裏面負責監督民官系統嘅申訴專員係由警隊嘅人接受。你問發生乜嘢事，好多人唔知道發生咩事，亦都唔識 comment 呢啲咁嘅嘢，呢啲咁嘅現象。點解香港喺1997之後，你諗下以前咩人做廉政專員㗎？最後一任梁文健，就係當所有嘅 AO 去到 last stop， 就會由最後尾一站就會揾佢去做政務專員，就係做廉政專員 ICAC 下頭，係唔會揾紀律部隊嘅人出身做 ICAC 下頭。好啦，你睇到成個政府裏面所謂部隊化，最明顯係今屆呢三條彈散，大家認得中間嗰個李家超，大家唔認得側邊嗰兩個，呢、這個就係而家保安局嘅三頭馬車。中間的李家超警務處副處長接任保安局長，隔離這位姓歐的，看看他的 profile， 保安局副局長歐志光，1980年加入警察，紅褲仔出身的，然後晉升督察，做副局長之前是任職刑事及保安處處長，在警隊裏面。跟著那個老爺60歲的劉富生，現在的保安部保安局的政治助理，退休前是总警司，曾任职机场警区指挥官。什么叫军政府，我告诉大家，即是说美日本这个日本的防卫大臣是由军人出任，或者在这个英国的保守党外国里面的国防大臣是由军人出任，会不会发生？以往在英治時代，最後尾一任保安司交給華人的，就是今日有份聯署這個聲明要求撤回送中條例的黎慶玲。黎慶玲是 AO 來的，不是部隊出身的，是民官來的，是由民官節制武官的，其實在民人政府裏面應該是，怎可能由三個警隊出身的人控制著保安局？前兩集我解釋過點解香港進入一個維穩體制，好多人唔明。我今日再講清楚個原因係乜嘢，就係話警隊喺雨傘運動之後嘅勢力，喺黨國機器嘅協助底下已經深入民人政府，所以點解警隊嘅 budget 喺每年嘅預算案裏面係可以冇節制地膨脹到200億， 在香港罪案率全球最低的情況底下，仍然維持警察的數目是亞洲之首，新加坡的罪案率好過我們，但是他的警察數目是比我們少一半。當然你說新加坡有軍人，香港有解放軍，我想問一下，香港的威脅在外部還是內部？如果不是，我們為什麼要有三萬多的部隊？我上一集已經上兩集解釋過，這些不是民警來的，這些是準軍事化部隊，因為我們的藍帽子制度衝鋒隊這個的 PTU 的制度呢，其實就是一個準軍事化的訓練，是 軍人的訓練來的，是武警來的。其實三萬多，我當民職扣除民職，你估下幾多武警在街上，然後跟著民人政府裏面負責保安的是警隊控制，是警隊控制。林鄭為什麼要在警總開記者會？為什麼不是在政府總部的記者室開記者會？為什麼警隊的四個工會可以跋扈到這樣的地步？為什麼不可以調查警部？為什麼在旺角黑夜裡面的警方不帶委任證就不帶委任證？李家超粒聲都不敢出，為什麼？因為李家超根本就是警隊派入去保安部的人。那你可想而知現在香港發生什麼事？是不是就是撤回送中可以解決？我剛才講過的問題，部隊化的一個政府，是不是李兆光都好像還是入境處？今屆你想想，三個都是警察，即是等於在西方的政府軍人政府裏面，其中一個所謂的軍人政府軍事獨裁政權，你看到的是什麼呢？就是民人政府的內閣首相由軍人出任嘛。日本戰時內閣近衛文磨都仲是民人，到東條英機的時候已經不是。這個就是香港的現實。誰夠膽咳？陳茂波夠不夠膽咳警隊？死得都似。誰一個人控制警隊？我想問一下，究竟誰一個人控制警隊？好啦，跟住你說現在不需要統一戰線，為什麼呢？因為頭號敵人已經沒有了共同的敵人，是要對付內部的敵人。對付內部的敵人就是叫做維穩，不是叫做統一戰線。統一戰線我容許你生存，我容許中間派。為什麼？因為你們拉攏你們去對付頭號敵人，即是說所謂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我拉攏進步民人、魯迅、民一多，這些雖然不是共產黨員，不過所謂左聯的作者一樣同佢面對呢個所謂嘅國民黨嘅獨裁政權，所以佢可以聯合好多唔同嘅所謂民主黨派嘅。一到佢定於一尊，50年代咪殺殺殺，係咪？借反右運動咪殺殺殺咯。所以呢個就係由統戰到維穩，係香港由2012年開始嘅改變。究竟有幾多少人認識到呢個改變呢？今時今日，係咪？大家苦口婆心，哎，要調查警察，調查警察，為什麼林鄭粒一句聲都不出不到呢？其實是，是不是？好了，跟住大家看到地方行政黨國機器入侵控制，到最後紀律部隊還有是什麼？政務官，政務官的控制。大家見到我所認識的很多政務官，四十幾歲的有能力的，其實走曬㗎喇，其實走曬㗎喇。咁你話留低嗰啲點解會願意同流合污呢？咁如果你想做 high flyer， 以往係咩呢？你做財金啊，由財金系統出身，你就可以做 high flyer， 做財經事務啊、經濟啊、工商啊嗰邊，因為香港始終係一個商埠，係英治時代你見到飛黃騰達嗰啲政務官呢，全部都係由嗰邊上嘅，由財金系統上。但是現在不是了，是不是？你見到什麼？那些幾十十幾年沒有升過的 DQ 主任，一 DQ 完周庭之後即刻升官。為什麼？因為他給了一個很重要的 illustration， 一個示範效應給大家。總之跟著黨走聽黨話就可以升官。我告訴你，聽下一任政府不用很快，公務員事務局長都會由左派人士出任，到時就徹底完成這個政務官幹部化。政務英式政務官和共產黨列寧式幹部是兩個概念的東西。其實英式政務官強調的就是行政中立， serve 個執政黨，但係佢本身係對政黨之間係冇起惡嘅，冇工黨嚟佢就 serve 工黨，保守黨嚟就 serve 保守黨。個常任秘書長所謂常秘就係咁啦。好多時嗰個嘅部長咧，其實內閣部長咧就係聽個常秘講嘅啫，常秘就俾幾個 option 佢，然後差唔多都會 tick 埋噶啦，你揀邊個 option。一般嘅情況底下，內閣嘅部長係唔會 against 個常任秘書長。這個就是所謂英式的文官體制，它就是所謂的 meritocracy， 唯才是用。列寧式的幹部不是，調返轉政治先行，它將政治與行政集於一身，它要有一個所謂政治的過硬，有政治的判斷，即是說同樣這個申請來自黃之鋒的 ban 它，郵政局黃之鋒要寄東西不寄，這個就是破壞公務員行政中立的開始來的。跟住選舉主任你去審查姚松炎去台灣講過咩嘢，再審查埋周庭究竟有冇真正嘅放棄港獨立場，所謂冇你決定，其實實際上唔係決定，係後面有人話俾佢聽冇，然後戴咗佢頂帽，由呢個所謂嘅選舉主任出嚟宣布周庭唔能夠參選。 DQ 主任就係直接將香港過去英式公務員制度改變成為列寧式幹部，警察執法你見到今日警方嗰個聲明㗎啦，係插嗰啲泛民嗰啲議員㗎嘛。點解？因為佢自己有政治取向㗎嘛。你睇琴日同阿譚文豪嗰個直播你咪睇到囉。警察自己有政治取向㗎，好清晰添個政治取向。點解要保護大波民呀嗰啲呀？因為嗰啲自己友嚟㗎嘛，撐警㗎嘛。係咪？點解嗰啲友屯門大媽要搵女警去喺廁所捍衛娜娜同埋 Happy 伯呢？係因為自己友嚟㗎嘛。大家越嚟越見到為什麼香港人越來越躁動，年輕人越來越不滿，是因為那個崩壞是我們大家昨晚在旺角是親眼目睹的。其實是兩年前去 DQ 那些議員參選，我們大家親眼目睹的這個崩壞是政府自虐網民。好了，跟著所掠奪的政治資源都不特止，甚至是將政府原本在英治時代所 build up 的內部的 check and balance 制度將它摧毀。大家看看監警會的組成，以前曾蔭權年代那個叫做翟少棠，跟著梁振英年代那個叫郭林廣，現在叫梁定邦，梁定邦下面三個副主席，一個叫張華峰，他這個敬賢人基金會捐錢支持七警的支援七警的張華峰，竟然就是監警會的副主席。跟著到這個建築界立法會議員謝偉全，亦都是呢當時來說是這個支持梁振英的其中一個支持者來的。跟著自由黨易志明，那大家都知道了，這個易志明雖然少講嘢，但是呢亦都是呢是經常發言呢是撐警察。監警會全部是再睇落去下面嗰啲咩張文文啊、蘇麗珍啊、鄭錦忠係邊個呢？點止淨係呢個參與反佔中啊，佢咪鄭永信個老豆囉。喔、哦、,Lance 而家先知道啊。大佬錢志庸呢啲參加周庸嗰班嘅垃圾嘅系統嘅，其實係你一路睇落去，我話俾你聽，監警會呢啲委員，所以你話今時今日仲有嗰個李嘉仁啊，小明上廣州嗰個啊，又係反佔中啊，全部都係根據政治背景去委任，呢、這個就係中共要紅不要專嘅後果嚟嘅。以前監警會成員仲有黃碧雲、張達明，甚至呢個新民黨嘅鄭成龍啊，都仲係堅持要查朱經緯案。你而家呢個咁嘅監警會，你問梁定邦監警會去調查六一二事件，你問我，你去死好過啦，根本成班友去死好過啦。呢個根本就係一個政治酬庸，去委任一班建制派嘅人去毀滅咗港英年代一路建立嘅內部嘅 check and balance 嘅制度，包括副警務處副處長趙慧賢出任 Ombudsman， 冇人提出過質疑呢樣嘢，同呢班咁嘅廢柴做監警會咪如出一轍囉。我想問下，呢個唔係維穩政權， 是什麼政權呢？大家看完這些新聞，看完之後你將它串連起上來，其實你就會明白究竟是什麼。好啦，在整個維穩制度裏面，剛才我講過，第一，中聯辦控制的政治資源，包括選舉的資源，包括地方行政的資源，包括法定機構諮詢組織委任的資源，包括怎樣去統戰紀律部隊，在紀律部隊培養自己人，再由這個，為什麼入境處那麼多？因為入境處對他們交往，跟他們交往最多嘛，然後再由他們提拔成為民人政府裏面負責軍警的官員，然後跟著就是到這個內部的 Ombudsman 監警會，這些就是政府內部 check and balance 的制度來的，彎埋，為什麼？給了一班他們的所謂的政治喪屍去做這些這樣的位置，有頭有面的人你還會做嗎？所以湯渣華那些人死都沒用，我告訴你，你環顧今天見到整個建制裏面都是奴才撲街的時候，你還在沾沾自喜，喂大佬，你話曬做個大律師公會主席，45條關注組出身，亦都參加過公民黨，竟然喺度沾沾自喜，今日片少叫佢辭職嗰時仲反駁，呢啲奴才真係冇，唔死都冇用，我話俾你聽。然後你見到全部呢啲咁樣嘅成個政府嘅制度上嘅威信蕩然無存，你而家邊個可以救到啊？監警會一睇個名單，明眼人一睇已經知道冇 Q 用，廢咗。好啦，你委任獨立嘅大法官去調查咩？四個公會同你講，你唔好搞啊，你搞親反台㗎。跟住保安局全部都係佢啲友，查乜嘢？查乜嘢？以後警察執法係唔使帶委任證㗎啦。我相信警察通例都要改埋去就佢哋呀。612唔帶職員證，唔帶 number 速龍。昨日你見到著綠色的鎮暴警察，明明那個位置是可以攝下去的，之前李家超說制服設計沒有地方擺冧，擺已經撲街了，是講大話，作為一個文官公然講大話。昨日見到鎮暴警察那件背心，綠色那件背心透明那個位置就是擺那個 number 的，為什麼又不擺呢？已經成為常態化了。攻擊記者，你說12號嗰時兵荒馬亂，唔知道琴日呢，琴日呢係公然攻擊記者，蘋果日報、香港01，而家接近一個所謂嘅軍事獨裁政權仲有幾遠呢？下一步，我琴日睇住我驚佢哋真係走去拘捕阿譚文豪嘅，其實雖然喺現場係冇任何理據拘捕，但係見到嗰啲警察失控到咁嘅地步，甚至話佢拒捕毆打佢都唔出奇。所以我睇住個直播，我想本來就出去 call 佢拜啲噴一頂同佢困嚟做乜鬼呀、班有癲嘅根本係。但係呢個癲喪嘅情況只會更癲喪。你以為佔中雨傘運動癲喪咩？佔旺嗰陣時啊，五年之後你發覺更癲喪。唔單止冇反省冇檢討，佢哋嘅版圖更大，資源更多。所以咪可以更癲喪。這個就是今時今日我們面對的特區政府，最後尾就是整個立法會控制在他們手上咯。無論你政府做什麼都好，左手有軍警，右手有中聯辦控制的立法會，兩邊一夾，你反對100萬人200萬人根本是沒有問題的，其實對他們來說。不過北京，我相信如果在看節目的人，你都要想一想，這個這樣的美大不掉的特區政府加上港共政權，是不是北京想見到的呢？他們落實的是不是北京的政策呢？因為他們自己的地方派系的利益呢？地方山頭主義的利益呢？我相信這個只有共產黨內部才可以處理到的問題。不過作為香港人，今時今日有這麼多人站了出來，這麼多的香港市民企咗出嚟，我覺得係大家唔需要過分地去悲觀。好多人話光復行動冇用，好似完咗之後嗰啲大媽又出返晒嚟，係咪？頭先阿 Lens 一開始都講過，琴日又喺度搵食。但係如果區區都有呢啲行動，我相信係由我哋自己嘅生活嘅社區開始重建返 我哋心目中一個理想嘅香港係點樣管治，係一個進步嘅城市，唔係將啲錢落去做嗰啲嘅孏到爆嘅中秋晚會，派福袋俾啲老坑，嗰啲 happy 伯嗰啲等佢同啲大媽喺度搞啦，心臟病馬上瘋啦，遲早都係嘛？但唔應該將公帑攞咗去俾啲咁嘅人。究竟我哋嘅福利制度係咪應該有 welfare 去俾年青人，而唔係淨係得 welfare 俾啲廢老，唔係養住呢啲民建聯嘅裝腳？喺福利俾一嚿，喺民政事務俾一大嚿。以前都睇住我自己由90年代選舉喺民主黨工作，一路睇住睇住成個地方行政崩壞，崩壞到一個地步，而家仲衰格過咩呢？一係你就獨裁，由民建聯執政，全面執政，大家就識得向民建聯問責。佢唔係，佢一個偽政府，即係等於溥儀政府一樣，後面關東軍控制住呢個滿洲國政府，或者汪精衛嘅南京政府，後面就係呢個東條英機近衛文磨控制住汪精衛嘅政府，企出嚟就係汪精衛，就係一個所謂國民黨嘅元老，或者一個所謂嘅滿清嘅皇帝溥儀，下面嗰啲咩鄭孝衰呀嗰啲，跟住下面就係土肥原賢義日本嘅特務頭子控制住成個滿洲國嘅內政，這個就是所謂偽政權的特色。以往他們都沒有那麼明目張膽的，我覺得現在已經去到，你看到今次我經常都說林鄭月娥做了一件好事，將整個香港特別行政區高度自治的實際情況向全香港人揭露，挖開自己肚皮，那種開放老江湖的程度勁過娜娜，添擘大給你看完，擘開給你看完，就是這樣。香港人究竟怎樣回應？我相信這個是會持續一段相當長的時間，香港人的回應不會只是因為送終，不會只是因為暫緩或者撤回而結束的。其實好了，今集的時間差不多，那很多謝朋友啊 Eva 呢就在日本帶了一份呢就日本時報 Japan Times 的報紙過來，因為頭版那張照片其實就是拿著我們城寨的 poster 咁亦都有聽眾送了這個衛報 Guardian 有這個廣告二十國峰會的廣告，咁這個展覽呢就在富德樓的展覽就昨天已經結束了，很多人去看了，有成5000人去看了，咁我希望富德樓的酷藝呢可以有機會找到場地可以再展出，咁如果唔我哋呢個書店又都可以展出嘅，因為佢所展出嗰啲報紙唔係好多，廿幾份啫嘛，其實咁啊，如果揾到場地嘅話，當然大啲場地好啦。咁我相信呢個係一個時代嘅記錄嚟嘅。好多香港人過去嗰一個月，瞓又唔好，食又唔好，心情又唔好，精神又唔好，乜都唔好。咁咧就，但係我覺得生活仍然要繼續嘅。其實我哋要慢慢將呢個靜坐、抗議、示威、光復、悼念變成生活化的一部分，約埋朋友星期五六冇嘢做，睇下哪裡有機會可以去參加地區的活動，咪去囉，有乜問題呢？我覺得首爾人都係咁啦，逢星期五放咗工咪去抗議朴槿惠囉，係咪抗議到佢落台為止囉。始終我相信香港人係走上呢個打遊戲機裏面嘅打大佬嘅階段，打大佬嘅階段係好黑暗同埋好漫長，正如我成日都唔希望出現光州事件喺香港發生一樣，但最終都係有人命，已經第四個。3月3號就係呢個悼念呢個姓麥嘅麥小姐。咁我希望大家有時間都可以出席，其實因為嗰個係一個行落去嘅其中一個道德力量嚟嘅，就係為死去嘅人討回公道。我唔想再大家喺度講話佢哋情緒有問題，所以佢哋會自殺。我睇到好多人都係咁講，但我由一開始我都唔係咁睇呢件事，其實我覺得佢哋係 make 一個好 strong 嘅 statement for 呢個時局。無論你接受唔接受都好，嗰啲唔係撒瑪利亞防止自殺會電話熱線可以解決嘅問題，因為嗰啲係政治問題嚟。今集時間差唔多，聽日再見，拜拜。 日都會變得對待彈射射出去之後他成塊肉他都會必須來了 Oh, my God.